健雅带来这首《女人的说法》，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这是2001年蔡健雅发行的专辑《相信 I Do Believe》当中收录的一首歌，这个歌词是由林夕来写的：“不属于谁的女人，我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像唱出了这种自己的主张，不管是不是有没有理智去挣扎，偶尔有点傻。依旧是在听歌的时候，欢迎各位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能去喝一个属于女人们的咖啡吧。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 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 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 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 oh, oh, 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 就算是小小的记忆，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爱情和咖啡有趣。 时间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 蔡淳佳和金海心两个人合唱的《女人们的咖啡》，看到了在微信当中的一位朋友，他是小海，他说初中的时候每天都听，这确实是会勾起回忆的一首歌。还有一位朋友是口琴手，他说两个人的声音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应该说两个人的声音特质还都是挺不一样的啊，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感觉这杯咖啡喝起来或者是听起来都那么的清爽。再来听听金池来演绎的这一版《大女人》。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So welcome. 音乐确实教会了我很多抽象的东西，不过像这首歌，它也教会了我很多人生的道理。这一生也在尽醉，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人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在。Thank you. 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就是陈洁仪的《追》，还有《今生今世》。她翻唱了张国荣的这首歌，确实非常的有味道。不管是大女人，还是小女人，还是柔情风情万种的女人，在歌曲当中呢，总是能够找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呢，为你送上好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追》和《今生今世》是在2011年的时候，陈洁仪举办了一个演唱会，是她的想象空间演唱会，这是她在一个不是特别大的舞台上面进行的演唱。但是整场的音乐会当中收录的这些歌，一共有24首，都值得你可以坐下来静静的聆听一下的歌曲，有很多的翻唱，像是《忘记他》。还有你把我灌醉，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心动，非常棒的一张现场的录音的专辑。刚刚有看到朋友说，这个陈洁仪呢是不论是说话还是唱歌都非常好听的一个女歌手。还有另外一位，在看她演唱会的时候呢，只要她一张嘴，不管她是在说话还是在唱歌，也会觉得非常的享受。我们就来听听她的声音吧。 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有一种力量，微微的，却能让人变得坚强；有一种歌唱，轻轻的，却能使人打开心房。有一种爱呀，淡淡的，却能给人无限希望。我的心是一盏烛光，虽然只能微微发亮，为迷失的人指引方向，让脆弱的人不再迷惘。我的心是一片海洋，可以温柔却有力量，让鱼儿可以随波逐浪，使船帆可以顺利。 淡淡的，却能够给人无限。 有着很神奇的治愈功能的蔡琴，她带来这首《我心是海洋》，像是这首歌名，还有就是整个的旋律，这样的唱法，好像是在你失意落寞的时候呢，长辈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听完这首歌之后，擦干你的眼泪，然后呢，勇敢地往前走，撒一碗鸡汤。但是蔡琴确实非常多的歌曲呢，都能够治愈人心。去看他的演唱会也是同样的感觉，他的歌迷呢大多数都静静的聆听，用心去感受。来送上这首下面的这首很久违的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想到大学时光这样的女孩。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听了很多女歌手来唱的歌，下面呢要出场的是 Bruno Mars。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有点悲伤的爱情故事，那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全心全意的致力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那他的钢琴呢就是唯一可以靠着哭的肩膀，来自于 Bruno Mars 这首 Grenade。这首说是有点伤感的这个情歌，但是真的没有听出来在哪儿伤感了呢，反而听得还挺欢乐的。欧豪和好妹妹，我爱夏天。 我爱夏天，夏天，因为他们穿得耀眼。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海边有漂亮的好妹妹，娇羞的脸比海鲜更新鲜，空气里有些 鲜的气味。 世界中心，请你在身边围绕。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笃定，可是我的心想知道究竟。你送的白色手办还挂在我房间，我的脑海都是你微笑的瞬间。我变得不爱说话，只想和你聊聊天。我爱夏夜，我爱夏天里的你。 我爱夏天。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今夜还 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忘。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那么云淡风轻的去把这份爱唱出来，王若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呢，是在1991年的一首作品，当时是梅艳芳第三张国语专辑的同名歌，充满着女性的那种温柔，是小虫很早期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也是王若琳的父亲王志平参与编曲的。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呢，王若琳发行了一张翻唱的专辑，收录这首歌。虽然呢，他的大部分的乐手都是外国朋友，对于中国歌曲他们有点陌生，但是这首歌是所有的乐手们公认最有感觉的一首作品。继续来听歌吧，来自 Sit Be Your Side。 到的这个声音呢，其实也会感觉到它真的是那种听起来很平静，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情绪、小的伤感在其中的一首歌。最后的这首歌呢，不希望再伤感了，要把一份快乐的心情送给各位。 Shine， 祝愿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 愁，是铁金对抗自我的青春，我泼满天思绪狂奔，爱是所有歌颂者的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不安，是情人慌张，是留的遗憾，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谁在你身边都相关，爱是所有歌颂者的和声，千万安的额头上亲吻，爱是所有歌颂者的和声，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 北京时间21:00